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672集，镇魂瓶。听了展昭的话，众人面面相觑。 挖开看看。 殷侯一声令下，魔宫众人带上开封府和赵普的兵马一起进山，众人开始挖山。首先将废墟底部挖开，果然看到了埋入泥里的塔身以及基座，一路往下挖，没多久真的有人挖到了沉船。 果然是条河道啊。 众人从清早开始一直挖到了下午，找到沉船无数，还有大量的金银财宝，东西已经很久远。公孙他们找到一些残留下来的瓶瓶罐罐，分析了一下，竟然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。众人正研究，就感觉地下一阵耸动，白玉堂轻轻一拽展昭，展昭退开两步，他原本站着的地方就出现了一个窟窿，韩章钻了出来。彻地鼠一身的土蹦出来之后一甩，指了指下边。 下边有石砖的顶，好像是一个很大的石室。 石室？ 多下边？ 我挖了半个时辰，这地底至少有几千尺。 这么深？ 要不要去看看？我拿点工具，说不定能把石顶挖穿，下边肯定有好东西。 众人都点头。折影带着一众影卫连夜随着韩章一起挖坑挖台阶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众人再一次来到山里，就看到变成了几个泥人的韩章和影卫们正站在一个硕大的洞口边，拿水冲身上的泥。 怎么样了？ 挖到了，下边石室也挖开了，正在换气儿，等到下午再进去吧，那里头的气味不太对，起码封了上千年了。 众人都觉得惊骇，这是挖到什么古代帝王的墓穴了还是什么，怎么如此神奇。等到了下午，公孙给众人准备了灌了药水防止中毒的蒙面帕子，几人拿着火把跟随韩章步入了一条协同地下的台阶路。韩章和影卫们将地道挖得还算宽敞，然而走下去才体会到究竟有多深，再加上远离地面之后四周漆黑，简直是步入地底的感觉。终于众人到了石墙外，石墙上有一个方方正正的洞，是韩章他们挖开的，但下边显然挺深的。折影拿了一枚联络的响箭往下边一扔，瞬间就听到呲啦一声，整个石室的内部亮了起来。在联络响箭荧光绿色的光芒照耀下，石室内部的情况清楚地展现在了众人的眼前。目测一下，下方差不多有几丈高，地面很平整，方砖地，尘土看着也不是很厚的感觉。展昭就要跳下去，被殷侯抓住，白玉堂也要下去，被天尊拽住。陆天寒示意众人都别争了，他抬手对着地面一挥，一道寒冰的真气扑过，地面上激起了一层霜花白冰。陆天寒轻轻一跃下去了，其他人也陆续跟下去。下边并没有想象之中的危险，地面平整，无陷阱也无其他异样，但联络响箭的光芒已经消失了，火把的光也照不到太远。这石室内部似乎很大很大，天尊忍不住摸了摸下巴。 哎呀，这魔山底下莫非整个都是空掉的？ 看不到边际怎么办？ 昭，把你九姨叫来。 展昭一跃出了洞口，没一会儿带来了红九娘。红九娘下了石室也有些懵， 看看这石室的边际究竟在哪儿。 众人都有些好奇，红九娘能怎么探到这石室的边际呢？就见九娘从腰包里抓出了两把银色的粉末，是她平日惯用的磷粉。她双手扶持一捻，再一展开，轰一声，一团火在她双手之中形成。九娘抬手一扩，火球碎裂，空气之中布满了星星点点的火星。 九娘又抓了两把灵粉，抬手轻柔地晃了两晃。就在众人等待之后会发生什么时，突然就见红九娘双掌往外一展，一股强大的内劲汹涌而出。与此同时，就听到轰一声，四周围燃烧起来了熊熊烈火，烈火形成了几道火柱，就好像火龙一样开始往四面八方伸展开去。随着火光延伸，众人也越看越清楚了，就见他们身处一个巨大的宫殿。往两边去的两条火龙突然撞到了墙壁，随之而来的是一声轰鸣之声，与此同时四周围瞬间亮了起来。红九娘收了内力，就见墙壁上出现了一圈一圈的火光，原来墙壁的四周都有火油灯台，一点就着了。瞬间整个石室内部都亮堂了起来，众人的视线也从身边一点一点地伸展向远方。等到看清楚前方的一刹那，众人都处于一种呆滞的状态，就连见多识广的天尊和阴侯都忍不住抽了口冷气。五杀大师双手合十， 阿弥陀佛。 就见这石室四周围空空如也，什么都没有，然而在正中间却有一个巨大的方形坑，坑也不知道多深，只知道坑里堆起了一座高高的山，是用什么堆成的？尸体，扭曲的风干的骸骨被堆积在一起，数量之多估计要一万来计。走向前几步，白玉堂往石坑的底部竟然深不见底，这是有多少尸骸？而且尸骸都穿着盔甲，拿着兵器，是哪支部队在这里全军覆没了，还是这里曾经是战场？众人皱眉的同时又一起望尸体山的顶端，尸骸堆起来的高山顶部有一张椅子，看着像是宝座，在宝座上放着一个匣子。展昭轻轻一跃到了宝座之上，站在把手上，如同一片羽毛落在上边。展昭先观察了一下那王座，是纯金打造的，工艺十分的古朴，从来没见过的风格。而椅子正中间有一个黄金的匣子，上边还镶嵌着各种宝石，虽然蒙上了一层薄灰，但依然难以掩盖它的华丽。与此同时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展昭从那古朴的雕花图案之中看出了一丝特别邪恶的味道。展昭摸了摸下巴，观察着那个盒子下边，阴侯提醒他 别乱碰，小心有机关。 展昭眨了眨眼，注意到匣子的背面有一个搭扣，没有锁，似乎可以轻易打开。这时天尊也上来了，蹲在一旁瞧着那个匣子，突然伸手，众人屏住呼吸，天尊拿着那个匣子蹲在那里也不动。不过等了一会儿，没机关启动，石室也没塌。展昭和天尊对视了一眼，一起跃了下来，再看四周围一切如常，没有任何的不妥。天尊将匣子颠过来倒过去的看，就听到里头传来咔嗒咔嗒的响声， 似乎有东西，还挺沉的。 天尊要打开，白玉堂按住他，让他将匣子放在地上。天尊就将匣子放到了地上，白玉堂拿云中刀轻轻一挑，匣子被打开了。再次出乎众人的预料，匣子里没有机关射出，也没有什么光彩夺目的稀世珍宝。这个被当作某种神物或者妖物一样供奉在一堆尸体之上，独自占据了一整张纯金宝座的匣子里，装着的只是一只普普通通的破瓶子。 瓶子？ 赵普忍不住惊讶。就在众人准备去拿起那个破瓶子观摩一下的时候，却见阴侯和天尊动作统一的一把盖上了盖子，最后对视了一眼，那眼里是满满的惊讶，似乎觉得不可思议。 这是什么瓶子？ 展昭和白玉堂异口同声问二人。阴侯站了起来， 指着前边的尸骨坑看红九娘， 烧光他 啊， 快。 影后稍纵眼力，九娘已经赶紧击掌过去，随着掌风带出的火焰还有几把磷粉，瞬间那高高的尸骨堆燃烧了起来。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众人就感觉那尸骨堆在点燃之后突然动了起来，那些尸体就好像扭曲的在火中挣扎的亡灵一样。 这么眼熟啊。 公孙指着几条在尸骨之中的筷子长短的黑色虫子， 那不是那大虫子吗？只是没那么大而已。 山谷中那些蓝色的雾也和这个有关系？ 赵普正问，就见天尊将那个匣子递给吴沙，吴沙大师双手合十，内劲一用，林业火惊讶了，他师父用的是无风掌的最高掌力。果然那匣子瞬间被揉成了一个铁球，连那些宝石都扭曲了。天尊接过那个扭成铁球的匣子扔进了火堆里，众人面面相觑， 这究竟是什么？ 镇魂瓶，当年妖王用过这玩意儿一次，他当年就说这东西不能留在世上，见一个要毁一个。 镇魂瓶是什么东西？ 能将你40万赵家军瞬灭的东西。 赵普张了张嘴，众人也都盯着几位老头看，满眼的不相信。 先上去再说。 殷侯让众人离开这里，出了石洞，殷侯对九娘点点头，九娘又是一掌，瞬间整个石室变成了火海。出了地道，到了山上，殷侯和天尊让众人先走。众人糊里糊涂的出了山回魔宫，却听到轰隆一声巨响。到了魔宫半山腰的众人停下脚步回头看，就见殷侯和天尊走出树林，他们身后的山谷整个塌陷了下去，被夷为了平地，什么无名冢、石碑、地道入口，统统被压在了万斤的巨石之下，再不存在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